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104集。父亲的书签。原本让下午3点去警局接人，结果孙元香在门口等了半天都没见到。临走时，心理医生跟杨警官汇报了周思月的心理测评结果。 很健康，自我调节能力不错。 哦，这么看来这孩子还真不错 啊。确实不错，在这种环境下也没受影响。 那行，让他去办手续吧。 杨警官吩咐下属，而后想了想又加了一句， 顺便让他来一下我办公室。 周思月太久没整理自己，身上的 T 恤都泛起了褶皱，头发有些松垮的搭着，下巴上冒了些清茶，瞧着竟然也还顺眼。杨警官让他坐下。 之后有什么打算？ 杨兴今年35岁，在这地儿也干了10几年，从他穿上这身制服起就对自己说，戳穿每一句谎言，绝不放过真相。也曾因为不懂得变通而得罪过不少人。什么地方最能看透孝心？是医院。什么地方最能看透人心？是监狱。在这里，他见过太多为了名、为了利益互相出卖的戏码，也见过太多为了蝇头小利不惜泄露国家机密的人。就是因为见过太多匪夷所思的事情，所以他觉得怀有赤诚之心的人尤其珍贵。这些天随着案子的进展，掌握的真相越多，他就对这孩子多一份敬佩。周思月想了想， 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 现在不是心理测评，是我跟你的单独谈话，不用重复那些官方回答。 周思月松了松眉头， 赚钱娶老婆。 行，你去老婆通知我一声，我给你包个大红包。 行。 周思月挑眉，语气懒洋洋的。谈话进行到这儿都挺顺利的，直到杨兴开口。 最近这案子牵涉面很广，我已经报上去审批了，只要领导批下来，就会立马成立一个反腐专案小组，由我全权负责，也包括你父亲当年的那件案子。 周思月的表情微有动容， 这是要沉冤得雪了吗？老周不会在乎的吧？谢谢。 杨兴看了他一眼，支支吾吾地开口。 但是有件事儿，我也是刚得到消息。 屋里很静，身后的墙上开了一扇窗，是陈木做的，阳光从窗外洒进来，那沉木泛着红棕色的光，有些刺眼。周思月抬头去看杨兴，见他表情僵硬扭捏，他笑了下，露出一排皓齿。 怎么了？ 前两天得知你父亲在广东养病，我就派人过去做笔录，结果临床的护士说…… 周思月的笑容渐渐收住，他的眼神深邃，嘴角渐渐抿成一条直线。杨兴觉得有必要把这件事告诉他，于是咬着后槽牙说下去， 你父亲在上周三去世了。 周思月先是笑了下，之后觉得不够，又点着头连笑了好几下，最后张着嘴侧头想了会儿，还是觉得不可思议。 认真的？ 杨兴点点头。周思月不笑了，所有的情绪都在那刻停了，整个人僵着。他的目光一瞬不瞬地盯着杨兴，指望下一秒能从他嘴里蹦出一句“我逗你的”。可杨警官没有。周思月始终低着头。 但你放心，案子我们会继续查下去的，你节哀。 为了让周思月缓解悲伤，杨兴拿了文件夹出去，给他空间，让他一个人冷静。心理医生等候在门口，见杨兴出来，小声问：“ 怎么样？”“ 哎呦，老子审 犯人都没这么紧张过。 杨兴出了一脑门的汗，拿手擦了擦。心理医生给出专业意见， 但这件事情从你们警方嘴里听到，比从他那几个老师朋友的嘴里听到接受度高，而且他的自我调节能力不错，让他自己消化吧。 哎，你帮我盯着点，确定没问题了再让他走，不然呢？ 不然怎么样？ 杨兴把文件夹拍到心理医生的胸口， 就随便找个理由给老子滚回去。 你这 时候下属过来对杨兴汇报， 杨队，孙小姐来接人了。 哦，让她等着。 好。 于是下属又跑去门口， 杨警官说让您再等一会儿。 什么？怎么还要等啊？老娘要扒了杨兴的皮。 下属又过去汇报，杨兴头也没抬说不用理会。孙元香气得不行。周思月盯着窗台上的一小片落叶看了很久，他记得小时候上美工课，老师让每个人都自己做一张书签，他小时候皮懒得做，回家的路上随便捡了片叶子夹在书里，第二天就当做作业交给老师了。结果在五花八门的书签中，就偏偏他的脱颖而出。他真的就是懒。后来开家长会，老师把他们做的书签分发给家长。周宗棠拿到的时候就知道他偷懒，也知道这小子鬼主意多。虽然老师在家长会上表扬他了，说他敢于创新，但周宗棠回家后还是好好把他数落了一通。前一秒还凶神恶煞地训他，后一秒又小心翼翼地把他那张小树叶子书签夹进书里，至今保存着。后来大了，有一次在书房翻书的时候，偶然间掉出了那片小叶子，周思月弯腰捡起。 嘿，你还留着呢？ 周宗棠对待周思月大多不苟言笑，因为他认为男孩子不能惯，他平日里对谁都一脸宽容，唯独对自己儿子严厉。但好在周思月不叛逆，也习惯了父亲的严格。周宗棠轻描淡写的接过， 随手放的。 哦， 其实那本书前几天还看父亲翻过。周思月又给放回去，但他那会儿有点小调皮，故意说， 那我随便加了啊，反正这书你也不看。 周思月故意往后加了几页，等他走后书房静了几秒，周宗棠又立马把书抽出来重新翻到自己之前看的那页加好。小时候周思月特别羡慕宋子琪，因为宋子琪的父亲特别会说话，对宋子琪都是我的好儿子长，我的好儿子短，都说儿子像母亲，女儿随父亲。也因为这话，周宗棠怕周思月的性格随了李锦慧，所以对他格外严格。但好在周思月的性格随了他，什么都不说，都自己扛，也不会解释。忽然风起，窗台上的叶子随风而落，在空中划过一道圆润的弧线后不见踪迹。 还有很多话没有来得及说呀，终于要劈开荆棘见光明了，只要再撑一撑就赢了呀。 也对，从小周宗棠就对他说，输赢都不重要，人不能太功利。周思月看够了，怔怔地回神，低头，眼眶是湿润的。孙元香没接到周思月，在警局门口大发雷霆，还不让杨兴下班。杨兴扬言要把他铐起来，孙元香一点没怕。 哼，你来啊，你来，来。 杨兴叉腰咬牙，五官都拧成了一团。 治不了你了还。 杨兴这张脸算不上帅气，但也还周正。孙元香看着莫名的烦。两人正僵着呢，周思月从里头出来，随手在门口拦了一辆路过的出租车。 还没等孙元香反应过来，人已经上去了。杨兴幸灾乐祸地看着他。 喏，走了。 孙元香气到爆炸，穿着高跟鞋对着那辆出租车追了几步。 周子月，周子月！ 出租车绝尘而去，没有停留。孙元香连忙上车去追，启动车子前降下车窗，对着杨兴比了个中指，局里几个属下都憋着笑。 笑屁呀笑！ 孙元香跟丢了，猛拍了下方向盘，骂了句脏话，随后掏出手机给丁宪打电话。丁宪在酒店等得睡着了，接到孙元香电话时，整个人直接从床上滚了下去，连鞋子都没换，穿了双酒店的拖鞋，拿着电话就往外跑。地下室门紧闭，但丁宪知道他一定在里面。两个月没见，他很紧张，插钥匙的时候手有点抖。灯没开，许久没住人的地下室里一股阴潮的气息扑面而来。丁宪关上门。 周思月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再见啦。